节前的一次盛会，知道吗？ 别睡了，这儿捡着讲话呢，到年底了马上就干活，像你们这样， 我替您数落他们， 不用替我数了。这趟公交车可以说是人众多，尤其是这个通往火车站，所以这过节期间大包小包那带钱回家人多了去了、 啊、机会到了吃不得国带， 还是你这个成语字典买了好几天了，就这一词儿还没背下来， 吃不国带。 好好好好，你带你带，这样还是老规矩，我指挥啊， 放这儿了，老幺是吧？ 行行行行行， 我几人吧，我几人， 那谁下手啊？老六手快， 老四， 老六手快， 那老六，老六啊，老四没你事了啊，没有你啊，改了。 老四，你负责那个遮挡。 你遮挡，拿包啊、雨伞呢，就是自己想着。 你都带好了东西啊。 老二呢？老二干嘛？ 老二， 老二这什么吧？偷完了又转，来老二那儿。 行行行行行， 老二行了啊。 坏，你踢哪儿了？这个什么啊？咱分工明确。我再次强调，有放哨的，有转手的，有啊团结一块儿挤这目标的，各司其职。 哎，那如果这个什么目标发现了他这钱包的话，或者手机，咱们得这个恐吓啊，咱得出来人恐吓，老大你恐吓啊，你吓着他。 我是指挥，怎么恐吓呢？ 您 当然老爸呀，老爸，你看他虎背熊腰的啊，满脸横肉，络腮胡子。 那他，我看着面善，我劝你。 那通缉名单上又有他， 我劝你，行吧？ 你劝你，你劝你什么？你劝你，那老九，老九，你看蔫不小豆那样，他劝你啊？ 那我来殴打，我殴打行吗？ 你殴打，你们几人啊？你就完成好本职工作，不要老跨行。 那咱得， 你就得做专心敬业。 咱得防人不备，备而不防啊！万一啊，得追着打呀，有可能。 追着打，追着打。 谁快谁快，老四行吗？ 老四行。 老邪不行啊，那得邪不行。 把袋儿绑脚上。 这个要真说人家追着打咱们，咱怎么办？ 哎，你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十一个人就是江湖上的十一罗汉。 哟，真不错。 什么就 不错？ 不错 叫什么呀？你听点什么了？ 你看过电影《十一罗汉》吗？那都是侠盗。 哎呦，我就听过十三太保。 咱们今后再发展俩就十三太保。 我听过十三妹。 你净想姑娘都想疯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计划已经这么周密了啊，咱们就赶紧下手吧。 行， 大家既有自己的职责啊，你谁放哨谁挤谁殴打谁恐吓谁这个、 你干嘛？ 我殴打来的吧？不是， 你都忘了，你不拥挤吗？ 我阻拦。 哎，拥挤阻拦干嘛呀？净想着看娱乐片儿。 行 出发，是我的， 这一道词是各位情况怎样？好好好，没问题。好，上车上车，还没挤上去，等下一趟吧。我光白布置了，你看这车行还把老六给带走了。 没事没事， 告诉他别动手。 老六没法说的，这 赶紧跑回来。 一站地了，大哥， 那打车回来，打车回来。 有病！ 什么没得手，先赔一辆车去。 您那老得说说老六了，这什么他都不听指挥，可不行。 行， 你怎么那么多的话？ 你负责拥挤着，刚才你干嘛来着？ 哎，大哥，您说出来了， 这是我给他挤上去的。 那么多人， 行，注意， 车辆进站了啊！大家排队上车了啊！排队上车了、啊， 挤呀、 啊、 挤，快挤呀、啊！ 排队上车， 老二挤。 抢什么？你？哎，等等，给我挤哪儿去？关门走人。这几个小伙子。不按顺序，大家都排好队啊！按顺序啊！ 怎么着啊？ 行，这车上人还真不少 啊， 大包小包啊！ 快！ 赶紧！ 哎呀，真挤啊！ 哎，对对，好好，你老撞这女的干嘛事？ 不是这女的， 那男就瞪你。 这女的好看， 我就知道你要引发群众的围观。你先得了手， 要挤人男的。哎呀！ 你看那个老爸都打不过他，你挤他呢？ 有没有没卖票的乘客？没卖票的乘客，车上买票啊！ 下车，对， 下车补票啊！ 下几个了？ 这个。 好，下四个了，不错。 挤这个。 好，争取啊！差不多了，还有三站到终点了。 好价，没票。 哎， 车真挤啊！真是，这趟车真是过年了啊！真是过年了。 什么？这趟车是过年了？词汇的贫乏。 对不住，挤一下了啊！对不起。下车啊！ 都准备下车， 走， 怎么样？说话，没人上交通呀？ 我就负责挤呀。 老六呢？ 老六在上一趟车呢。 哎呦，刚才谁下的货呀？ 应该是老四啊。 老四呢？

家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没有愁来没有烦。 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